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是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啊，把自己的健康经历呢汇集成了小故事啊，向我们来说了说，也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呢，大家收听养生之道以后，确实也是有一定的益处哈，让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同时也对于大家对于我们的信任呢表示衷心的感谢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大家呢平时说的一些健康问题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么今天我们设计的内容呢就是息肺。其实说到息肺呢，可能对于我们北京的当地的人哈，对他一个是不陌生，另外呢得这种病的人呢可能并不多。 对，但是这种疾病一旦得上了以后，可能到了老年以后啊，问题还是比较严重。因为这个息肺呢，它您刚才谈到是一种职业病哈，就是在我们长期的那个工作的环境的过程当中吧，因为那个环境不是很清洁，比如说有粉尘啊、煤尘啊这种东西。那么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这些相当于是一些细微的一些颗粒状的这种异物吧，那么它被吸入到肺内以后，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沉积到我们的这个肺的组织里面。那么这个沉积物呢，就会变成一种异物，刺激我们的肺发生一种炎症。那么在长期的这个炎症的过程当中啊，最后呢，就会发生一个纤维化的一个病理改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是这么给我叙述的啊，他说我，原来呢，我自己，游泳，和走路，甚至是快步跑的时候，他说没有问题。这个听众朋友是60来岁啊，他说，但是现在我不行，怎么个不行呢？他说我就感觉，我自己呢，就是说，我现在游泳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有喘息气短这样的症状。那么走路呢，走得快一点，尤其是跑步的时候，他说我就觉得这个气不够用。我说呢，这个时候我说你要去查一下你的这个肺功能啊，做一个肺功能的测试，另外呢还要拍一个 CT 片，看一下这个肺部有没有纤维化的病理改变。后来他查完了以后呢，他回来，我再一看呢，他的那个肺部啊就有那个点片状的那个磨玻璃样的阴影嘛。这个报告也提示有那个散在的肺纤维化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哈。同时他做的这个肺功能呢也是下降的。所以说呢就符合我们预判的对于他这个疾病的一个诊断。我就追问他，我说你以前做什么工作？他说我是做这种相当于记者这一类的文字性的工作。我说那你在你生活的环境的当中有没有接触过像这种不洁的空气啊、粉尘、煤尘什么的呀？他说我妈妈小的时候纺棉花。他说我在就是童年的时候、幼年的时候啊，我就记着我妈妈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用那个棉花纺线的。他说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说他这个虽然是不是职业的这种息肺啊，也是他生活的环境当中，让他吸入了很多就是 不清洁这样的棉花的这种毛絮， 嗯， 然后慢慢呢它就会有一个炎症存在， 嗯，那看来这种吸肺呢它是有前提的啊， 嗯， 一个就是说他从事的长期的这个职业啊， 嗯， 有关，另外呢就是跟他所处的这种环境啊空气啊等等也有一定的关联， 对，嗯，所以为什么说在空气非常洁净的这种地方老人会长寿啊，一个是他负氧离子含量高嘛，所以在这种很洁净的空气的地方啊，尤其是从幼年童年就开始在一个很清洁的环境当中去生存生长啊，一直到他的老年他就会长寿，这个时候呢就是跟我们的肺功能非常有关系，哎，大家都知道我们人如果是您到老了肺的功能非常好，对吧，血管里面也很干净，那这个就是一个长寿的前提呀，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肺它的功能是不是非常好啊，这个呢跟我们这个生命的质量和长度呢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工作的环境有很多的粉尘煤尘，比如说煤矿工人吧，比如说一些在这种纱厂工作的纺纱厂工作的这些工人，对吧，还有做这个像建筑工人啊，经常装修的这种等等，所以这个时候长期的这种不良的这种环境啊就会对他的这个肺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异物的吸入， 嗯， 那么可能当时您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表现，那么在多少年以后，随着您年龄的增长，随着肺部由于慢性炎症造成的这种纤维化的程度越来的越严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症状出来了。那么第一大症状呢就是局部的抵抗力下降， 嗯， 哎，这种听众朋友呢就是说他就会有经常的一个咳嗽咳痰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天冬天气候变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比较容易的肺部感染啊，那么他的表现呢就是不断的咳嗽啊咳痰，甚至是呼吸困难憋喘这样的症状。那么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咳嗽咳痰的症状不是非常的严重哈，但是呢它是以一种憋喘的症状表现出来的，就是说突然感觉哎，我怎么这两年憋喘的症状非常严重呢，有的人认为是不是得了慢阻肺啦等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人去医院就诊啊，然后倒过来一查可能和吸肺有关系，哎，那么所有的有吸肺的病人肯定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这种肺纤维化的，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吸肺的病人哈，就是说无论您有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或轻或重，这个时候呢都应该介入抗纤维化的这种手段。 嗯 嗯，因为抗纤维化呢首先呢是可以控制我们炎症的发生和发展。比如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中年朋友，那么入冬啊入秋啊，他就容易的有这种感冒啊，或者是肺部的炎症啊发生，或者是长期的咳嗽吧，咳嗽加重，或者是有这个憋喘的这个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抗纤维化呢，首先是可以控制炎症，哎，让这个感冒的次数减少，让咳嗽的症状减轻。那么同时，随着这个抗纤维化时间的延长啊，对这个肺部纤维化这种控制的力度的加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憋喘的症状呢也会逐步的减轻了。 嗯，那也就是说这所谓的吸肺哈，它是肺部有炎症的一种表现。那么抗纤维化呢本身就是有抗炎这样的功能。 嗯，它首先第一大作用就是抗炎。 嗯， 在抗炎的基础之上再抗纤维化。 嗯，好的，那如果您呢这个肺部并不是特别好哈，有一些这个不好的症状，先到医院去呢来进行诊断。啊，然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当然如果急性期咱们要积极配合医院治疗，那么在平稳期的时候呢再加上抗纤维化的这样的改善，应该说会取得不错的效果的哈。

有矽肺就有慢性炎症，有慢性炎症之后就会发生一个肺纤维化。但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不理解肺纤维化，但是他有不舒服的症状他比较能理解，比如说他咳嗽啊或者是憋喘他能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通过抗纤维化以后，无论是听众朋友感觉到的不舒服的症状，还是我们客观检查的肺纤维化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体征吧，都会慢慢的得到一个不错的改善。 嗯，好的。那最近呢我们的这个史大夫啊采访了一位听众朋友，他呢好像就是矽肺的患者啊，那么看看他是怎么进行改善的。 嗯， 陈师傅，对我们介绍大致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 啊，我叫陈生，今年78岁，这个原来是文登沟煤矿工人，一直在井下工作30多年，退休后没几年，矿上检查矽肺，就确认我是一期矽肺。过了几年以后，我就不知怎么一到秋了就咳嗽，连续3年，我到后秋咳嗽就住院。反正我觉得住院老住院不是事儿，我听了这个关于抗纤维化的这个节目后，我就通过他们这个抗纤维化这个调理，反正经过1年多的时间吧，我就再也没住过院。我觉得这个调理还是挺有效的，没怎么一直没怎么咳嗽，对我帮助挺大，我觉得反正挺好的。 今天呢也给您大致做了一下健康风险评估。 嗯， 啊，刚才我看到您这个就是肺里面的病变啊，就右肺还是有过去那个就是职业病那个矽肺的痕迹。 嗯， 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嗯， 我们到今年为止呢给您再重新调整一下健康方案。 啊， 啊，继续应用，好吧。 啊， 真衷心希望您能够健康长寿，陈师傅。好， 嗯， 好， 嗯。 那看来呢这位老先生呢他整体的恢复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哈。那么从他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的制定来看呢，抗纤维化肯定是非常重的一块。 对，它是一个基础的方案。 是。 通过抗纤维化呢首先可以抑制他炎症的发生发展哈。您看他就说我一入秋我就咳嗽，当然气温下降只是诱因之一，最关键跟他的这个肺内的长期存在的这个异物，这个刺激呢就容易在我们这种外界气温比较下降的低的这种情况下呢，它容易发生一个感染，造成它的一种咳嗽的这个症状就出现了。嗯，所以呢这个时候它用抗纤维化的这个基础方案呢就把它的这个咳嗽的症状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嗯， 那么同时呢可能还有他不了解的，就是他的这个肺部纤维化呢也会得到一个遏制。那么有的老年朋友呢如果咳嗽的这个症状控制的不好，那么到后来呢他憋喘就非常严重了。那如果咳嗽的这个症状控制的非常好的情况下呢，可能他憋喘的这个症状呢就比较轻，或者是不憋不喘，这就令老年朋友呢这个生活质量就提高了，他就会非常的舒服了。 嗯， 那么再有呢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当中啊，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就是介入另外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通过调整我们的饮食，提升我们的抵抗力，就是健脾和胃，养心安神，提高抵抗力，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叫转移因子，让我们无论是肺部的局部还是整体的抵抗力都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这种无论是矽肺的病人，还有这个慢阻肺的病人，或者是肺部一个慢性炎症，甚至是有恶性病变的这种病人吧，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这个方案里面呢，就包括了 我们中药里面药食同源的百合、芡实、茯苓和莲子啊，它既有这个养心安神的作用，又有这个润肺止咳、健脾和胃这样的作用。那么其实有肺部疾病的听众朋友啊，健脾和胃是非常重要的。哎，你这个脾胃和了以后啊，消化顺畅了，这个时候呢也有利于我们肺部的这个呼吸的通畅。而且用了这个百合、莲子、芡实、茯苓的这个茶饮以后啊，听众朋友的睡眠呢也会非常的安稳。哎，这个时候呢也会促进我们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那么在应用到这个茶饮的同时，再加上转移因子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抵抗力就会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种听众朋友长期的在抗纤维化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百合、莲子、芡实、茯苓这个茶饮，再加上这个转移因子的这种服用，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您咳嗽咳痰的症状减轻，那么同时啊对于您的这个消化系统机能的提升，营养的这种吸收的利用吧啊，因为肺部疾病的病人有很多呢它是处在一个消耗的状态的。您看我们有心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就不主张他食入过量的这种营养啊、油脂这些食物，但是对于肺部疾病的听众朋友呢，我们是很注重它的营养的。 嗯， 所以这个百合、莲子、芡实、茯苓的这个茶饮呢，就可以健脾和胃啊，促进营养物质能够非常好的吸收进去。那么同时呢，我们又给到了转移因子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通过全身的这种，无论是肺部局部的这个抵抗力和全身的这种抵抗力的大幅度的提升，再加上抗纤维化这个基础方案的利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听众朋友肺部疾病的康复呢，会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嗯，实际上大家呢听得出来，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呢，它不是单一的方案啊，它里边呢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共同来起作用。 嗯， 比如说有抗纤维化作为一个基础，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有其他的一些中药的方剂啊、转移因子啊等等哈，共同起作用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那针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您各自不同的个性化的病症哈，如果您需要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具体的来进行咨询，我们会针对您的个人情况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共同来起作用。好，我们的这个电话呢您听好啊，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肺部有疾病的听众朋友啊，应该要多加注意了，因为现在这天气呢是一天比天凉了啊。有些朋友说天气一凉，我肺啊、气管啊就不舒服，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炎症啊、感染啊可能慢慢就来了，这是一个。另外现在呢，虽然说通过国家的整治呢，整个的空气啊有了很好的改变哈，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整体来讲呢还会偶尔有一些不好的空气啊出现，实际上这些对于肺部呢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对，到了秋季就是一个养肺的一个时节了啊。那尤其是有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老病根儿，就更要注意了。 是的，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电话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仪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